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5集，死过去，活回来。 第三天一大早我醒过来，他竟然给我死在床上了，睁大了一双眼睛，直挺挺的，身体都硬了，吓得我呀赶紧叫妈妈救命了。 什么？怎么死的？你后来怎么解决的？报官验尸了没？ 哎呀，我这是什么地方，哪敢报官呢？一来人死在我店里的说不清楚，二来如果让别的客人知道我店里死了人，我以后买卖还做不做了？ 众人倒是也能理解，通常青楼处理这种尸体都是直接埋了算了的。 那后来你们怎么处理尸体的？ 就让几个伙计趁着大晚上将尸体扔去了乱葬岗，我还让人封了那间死过人的房子，可是谁知道 怎么 第二天晚上就听到那死过人的屋子里有响动，晚上还听到有人打鼾的声音。 这么邪门？ 最邪的是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推开门进去，就发现那个死鬼老头竟然躺在床上，和他前一天死的时候是一个样子的。 是不是那么邪门啊？死人自己爬回来了不成？ 哎呦，当时我就吓得呀差点没死过去。 然后呢？ 人都死了又不能这样放在那里，我就找了两个胆大一些的伙计，又将尸体扔去乱葬岗，这次以防万一还挖了一个坑把他给埋了。可是谁知道第二天一大早他 不会又回来了吧？ 公孙觉得好有趣，这年头死人还能爬回来，而且貌似这死人挺执着，认死了这一间屋。赵普等人也觉得好笑。 几位大人，你们还笑啊？我们都快愁死了。 那为什么不直接把尸体烧了？ 谁敢呢？他现在只是每天来躺着，万一我们烧了他，他回来吃人，或者放火烧我的万花楼怎么办呢？ 你是说那尸体现在还在房间里？ 这个不知道，我们都不敢再去看了，那房间的房门也封上了，房间里有时候就有声音，有时候又没声音，总之我们再没进去过了。 我去看看。 公孙兴致勃勃的就要往楼上冲，不过赵普一把揪住了他衣服领子。公孙很有些不满的回头看他，赵普无视了，然后看了看展昭和白玉堂， 看着像是江湖手法， 听着像是假死的功夫。 展昭皱着眉头，似乎有些犹豫，白玉堂像是明白什么，就轻轻伸手一拽，把他拽到旁边。 想到什么了？ 展昭瞧了瞧白玉堂捏住自己袖子的两根手指， 还牵得挺顺手。 赵普微微眯起眼睛，白玉堂和展昭认识没几天而已，老有鬼鬼的样子，如果不是之前有渊源，只能说两人太投缘了。 假死的功夫无外乎几种，窥息、闭气，不过听了老鸨刚才的描述，像是另外一种内功，名门正派不会的，邪教中人才会。 什么功夫？ 这功夫很邪门的，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名字，不过有个前辈跟我说过，俗名呢就叫做死去活来啊，顾名思义了，就是先死过去，死到都不能再死了，然后又活过来。 这么邪门，哪个前辈跟你说的？ 忘记了。 也对，你前辈多吗？ 你不是也很多前辈吗？ 我这边前辈是不少，不过不像你那些前辈似的个个都拿你当宝，我这边都拿我当仇人。 展昭一愣，突然板起脸。 我之前就听说天山派很乱的，原来真的那么乱？ 比你想象的更乱。 怎么这样啊？天尊那么厉害，管不住门下吗？ 问题不出在我师父身上，要怪就怪那些名门正派太下流，完全没有歪门邪道那么好相处。 这倒是。 展昭在一旁点头，这边两人嘀嘀咕咕，那边赵普等的都不耐烦了。 这两人咬耳朵根子还没咬完呢。 赵普正烦躁，感觉有人拽他衣摆，低头一看，就见小四子仰着包子一样的小脸蛋儿，伸出双手。 舅舅，抱抱。 赵普想都没想，赶紧抱起来，这小祖宗估计站累了。欧阳嘴角抽了抽，赵普一点自己是兵马大元帅的自觉都没有，不过和这小四子倒是投缘，不如收个干儿子什么呢？又过了一会儿，展昭和白玉堂终于在众人不耐烦的咳嗽声中回过了神来，只好尴尬地走回去。 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？直接冲进去。 先进屋看看，这会儿估计人不在。 你怎么知道？ 如果真是死去活来那种装神弄鬼的功夫，那只有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才有用了。 展昭边说边带着众人上楼。这间房并不难找，正西边第一间，门上还贴着封条，封条完整，可见没人从正门出来过。至于窗户，老鸨说他临出门的时候锁上了。打开封条推门而入，房间里果然没有人，连床铺上都是干干净净，出乎众人预料。房内并没有任何的尸臭或者什么东西腐烂的臭味，可见尸体什么的并不存在。展昭走到床边，查看了一下被褥和枕头，还挺干净的，看来是有人在打扫。展昭眯起眼睛， 死去活来的功夫。 舅舅，这个是什么菩萨呀？ 这时候趴在赵普肩头打盹的小四子伸手指着赵普身后的衣柜。这衣柜很高，高出一般人半个头，不过赵普个儿高，小四子趴在他肩头能看到的地方就更高了，指着衣柜的顶端说那里有菩萨。欧阳蹦起来，伸手到衣柜上头一撩，拿下了一样东西给众人看，就见是一个瓷的小佛像。这菩萨凶巴巴的，有些像是鬼面的罗汉。展昭眉间微微的动了动，白玉堂准确地捕捉到了展昭神情的变化。 你认得？ 死去活来这么邪门的功夫都知道，这人他认得也不奇怪。 熟人？ 不是，不过这菩萨叫铸剑菩萨。 众人头一回听说还有个铸剑菩萨，赵普乐了。 我说我不认识他呢，要是铸刀菩萨说不定我就认识了。 展昭抱着胳膊啧了一声，似乎还挺为难。赵普是个明白人，见展昭和白玉堂神色，估计里头有什么不好对外人说的事情，于是就让欧阳少征将姚角、老鸨、小厮都打发走了，房间里就剩下他们几个，外加个打哈欠的小四子。将房门关上，赵普众人往桌边一坐，都看着展昭。展昭咳嗽了一声，想了想才开口。 其实呢，铸剑菩萨和铸刀菩萨是背靠着站在一起的两尊罗汉佛像，我见过原版的。 众人都瞧着他，意思是问原版的在哪儿。展昭搔搔下巴，扬起脸，看样子是不打算说。公孙看了看那尊从衣柜上拿下来的菩萨雕像， 可是这里只有一个， 自从30年前魔宫隐遁了之后，魔门360门派大多解散了，自立门户。 魔门360派是什么？ 江湖事。 赵普摸下巴， 公孙也好奇，小四子继续打哈欠。展昭示意众人不用追究太多这方面的事情，只是接着说， 魔门360派里面有两个兄弟，一个叫刀邪，一个叫剑邪，专注邪刀邪剑，名气不大，不过是真有本事。 我只知道正道360行，感情邪道也有360行啊。 魔门360派都有自己的本事，当年在魔宫门下的时候稍微张扬过一阵子，不过魔宫辉煌的时候真是好几代以前了，如今那些邪门歪道都渐渐的衰微了，好些都后继无人，留下的也是一帮老头子分散在江湖各地。 是啊，有庙就有神嘛，干哪行就要求哪行的神明保佑，做厨子的拜灶王爷，打仗的拜关二爷，铸剑铸刀的就拜铸刀菩萨和铸剑菩萨。 这么说，这屋子里住的那个死去活来的人是剑邪？ 魔门360行的人都会死去活来，做邪门歪道的有几门邪功好逃生。 原来如此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么清楚的？ 说书先生说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